积累一生的财富。新华保险，关爱人生每一天。 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1963年3月5号，毛泽东主席为沈阳部队某部因公牺牲的英雄战士雷锋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此后全国广泛开展了学习雷锋的活动。而近些年来，网络上出现了不少对我们的英雄人物进行诋毁的言论。去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人民出版社社长兼党委书记黄书元提交关于立法保护革命英烈的名誉的建议的提案，建议国家制定国家英烈名誉保护法等专门性的法律，并修改完善现行的法律，通过立法明确革命英烈的法律地位，让所有侵害革命英烈名誉的行为和个人都能够受到相应的惩处。他说，邱少云、狼牙山五壮士还好有后人，但是雷锋并没有后人，谁来保护他呢？值得我们高兴的是，2017年3月15号上午，历经四次审议之后，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会表决通过了民法总则草案，其中第185条规定，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该承担民事责任。民法总则从2017年，就是去年的10月1号起正式的实行。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通过具体的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英雄先烈的名誉权的保护。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的开始呢，先来关注狼牙山五壮士侵权案。那么这起案件呢，也是被最高人民法院呢列为哈涉及到英雄先烈名誉权保护的典型的案件。狼牙山五壮士名誉侵权案的案情呢是这样的：葛长生、宋福宝分别诉洪振快名誉侵权纠纷案，是由洪振快所撰写的细节一文，以及呢洪振快在2013年9月9号在财经网上发表的小学课本《狼牙山五壮士有多处不实》一文所引起的。一文当中写道，根据南方都市报2013年8月31号的报道，广州越秀警方于8月29号晚间将一位在新浪微博上污蔑狼牙山五壮士的网民抓获，以虚构信息、散布谣言的罪名予以行政拘留7天。所谓的污蔑狼牙山五壮士的谣言是有来由的，根据媒体报道，该网友实际上是传播了2011年12月14号百度贴吧里面一篇名为《狼牙山五壮士真相原来是这样的》帖子的内容。这个帖子说，五壮士的五人当中有3个人是被当场打死的，后来清理战场的时候把尸体丢下悬崖，另外2个被当场活捉，只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又从日本人手上逃 逃了出来，而后涉案的文章对诸多细节进行了考据性的论述。涉案文章发表之后，狼牙山五壮士当中的葛振林之子葛长生、宋学义之子宋福宝认为，细节一文以历史细节考据、学术研究为幌子，以细节否定英雄，企图达到抹黑狼牙山五壮士英雄形象和名誉的目的。据此呢，葛长生、宋福宝分别起诉至西城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洪振快停止侵权、公开道歉、消除影响。这起案件，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葛振林、宋学义都是狼牙山五壮士这一系列英雄人物当中的代表人物。狼牙山五壮士这一称号在全军全国人民当中已经赢得了普遍的公众认同。这一称号既是国家及公众对他们作为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在反抗侵略、保家卫国当中做出巨大牺牲的褒奖，也是他们应该获得的个人名誉和个人荣誉。尤其是狼牙山五壮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伟大斗争当中涌现出来的英雄群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抗战并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事件的载体。这一系列英雄人物及其事迹经过广泛传播，在抗日战争期间成为激励无数中华儿女反抗侵略、英勇抗敌的精神动力之一，成为人民军队誓死捍卫国家利益、保障国家安全的军魂来源之一。在和平年代，狼牙山五壮士的精神仍然是我国公众树立不畏艰难、不怕困难、为国为民奋斗终身的精神指引。这些英雄人物及其精神已经获得了全民族的广泛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精神内核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而民族的共同记忆、民族精神乃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论是从我国历史来看，还是从现行法律上来看，都已经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部分。所以洪振快撰写的文章侵害的不仅仅是葛振林、宋学义的个人名誉和荣誉，而且侵害的是社会的公共利益。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涉案文章多处做出似是而非的推测、质疑乃至评价。因此，尽管涉案文章没有明显的侮辱性语言，但是通过强调与基本事实无关或者关联不大的细节，引导读者对狼牙山五壮士这一英雄人物群体英勇抗击事迹和舍身取义精神产生质疑，从而否定了基本事实的真实性，进而降低了他们的英雄形象和精神价值。法院认为，在这起案件当中，狼牙山五壮士及其事迹所凝聚的民族感情和历史记忆，以及所展现出的民族精神，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被告完全可以在不损害狼牙山五壮士的名誉荣誉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之下，自由地进行学术研究和自由地发表言论，包括对狼牙山五壮士的某些细节进行研究。但是被告却没有采取这种方式，而是通过所谓的细节研究，甚至与网民张广红对狼牙山五壮士的污蔑性谣言相呼应，质疑五壮士英勇抗敌、舍生取义的基本事实，颠覆五壮士的英雄形象，贬损降低五壮士的人格评价。因此，被告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言论自由作为侵权责任的抗辩的理由，法院不予支持。最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洪振快立刻停止侵害葛振林、宋学义的名誉荣誉的行为，于判决后三日内公开发布赔礼道歉公告，向原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洪振快对两案的一审判决不服，提出上诉，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过终审之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邱少云的名誉侵权案。2013年的5月22号，被告孙杰在新浪微博通过他的用户名为作业本的账号发表文章说，由于邱少云趴在火堆里一动不动，最终食客们拒绝为拌面熟买单，他们纷纷表示还是赖宁的烤肉比较好。作为新浪微博的知名博主，孙杰当时已经有603万多的粉丝。这个文章发布之后不久就被转发了662次，点赞78次，评论884次。2013年的5月23号的凌晨，这一篇微博的博文被删除。2015年的4月份，加多宝中国饮料有限公司在他所举办的加多宝凉茶2014年再次销量夺金的多谢活动当中，通过加多宝活动的微博发布了近300条多谢海报，感谢对象包括新闻媒体、合作伙伴、消费者和部分知名人士。被告孙杰作为新浪微博的知名博主，也是加多宝感谢对象之一。加多宝公司于2015年的4月16号以该公司的新浪微博账号加多宝活动发博文说，感谢作业本，恭喜你与烧烤齐名，作为凉茶我们力挺你成为烧烤摊 CEO， 开店十万贯，说到做到，多谢行动，并配了一张与文字内容一致的图片。孙杰用作业本账号于2015年4月16号转发并公开回应说，多谢你这十万贯，我一定会开烧烤店，只是没定哪天，反正再次留言者进店就是免费喝。这个互动微博在短时间之内被大量转发，并受到广大网友的批评，在网络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烈士邱少云之弟邱少华以孙杰的前述博文对邱少云烈士进行侮辱丑化，加多宝公司以违背社会公德的方式贬损烈士形象，用于市场营销的低俗行为，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为由，起诉至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二被告立刻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费1块钱。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经过一审审理之后认为，孙杰发表的言论将邱少云烈士在烈火当中英勇献身比作半边熟的烤肉，是对邱少云烈士的人格的贬损和侮辱，属于故意的侵权行为，而且这个言论通过公众网络平台快速传播，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伤害了社会公众的民族和历史感情，同时损害了公共利益，也给邱少云烈士的亲属带来了精神伤害。虽然说孙杰发表的侵权言论的原始微博文章已经删除，而且孙杰通过微博予以致歉，但侵权言论通过微博已经被大量转载，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因此应该在全国性的媒体刊物上予以正式的公开道歉，消除侵权言论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加多宝公司发表的涉案言论在客观方面是与孙杰的侵权言论相互呼应，而且传播迅速，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也应该承担侵权责任。最终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加多宝孙杰于判决生效之日后三日内公开发布赔礼道歉公告，公告需连续5天刊登，孙杰加多宝公司连带赔偿邱少华精神损害抚慰金1块钱。一审判决作出之后呢，双方都没有上诉。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两起案件的判决作出之后不久，2016年的10月19号的上午10点，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保护狼牙山五壮士等英雄人物人格权益典型案件，并且介绍了相关情况。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一段时间以来，人民法院受理了一批涉及侵害英雄人物、历史人物名誉荣誉等人格权益的民事案件，这些案件的共同特征是侵权人往往以学术研 研究商业营销活动等手段，以互联网媒体为主要工具，诋毁、侮辱、诽谤英雄人物，丑化英雄人物的形象，贬损英雄人物的名誉，削弱他们的精神价值，进而解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看到，依法审理好这些案件，涉及到英雄人物个人名誉、荣誉等民事权益的保护问题，更涉及到以法治手段、法治思维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问题。近期人民法院所审理的几起类似的案件，及其裁判结果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下面就其中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我们邀请到来自北京市中缅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黄丽玲律师跟大家来具体分析。我们也知道呢，在民法总则当中专门就这个英雄先烈的这个名誉权做出了一个特别的规定。您把这个民法总则当中怎么规定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在民法总则的第185条规定，侵害英雄烈士等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我们知道在民法总则出台之前，专门涉及到英雄先烈的名誉权是没有法律规定的啊。那么在民法总则出台之前，正式实施之前，那涉及到英雄先烈的名誉权依照咱们国家的什么样的法律啊去规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应该说关于公民的名誉权，我们国家的这个保护呢，立法方面和执法方面应该是还比较完善的。那么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话，那么名誉权是作为他人格权当中的一项重要权利，根据我国的宪法以及以前的民法通则当中都有关于说公民名誉权的保护的问题。如果是公民的名誉权受到侵害的话，是可以提起要求这样的诉讼，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或者是要求赔偿这个精神抚慰金等等。而且呢，相应的在司法过程当中呢，我们最高人民法院也出台了关于审理名誉权的相关案件的司法解释，对于当中的这个具体的规定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的规定。但是呢，所有的这说到的这一切呢，都基于一个普通公民的名誉权这样的一个司法救济的过程。那么关于英雄先烈的名誉权呢，并没有说在以往的这个立法当中啊，并没有把它单独列出来，也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单独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或者这样权利给予这样的一个立法上的规定。所以这一次民法总则的这个规定呢，其实是在第一次在我们立法当中把英雄的这个名誉权和普通人的这个名誉权给予了一个区分。但是这个英雄的名誉权的具体保护的这样的操作过程呢，里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探讨。 像英雄先烈啊，涉及到这种名誉权的纠纷呢，今年的时候有过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两起。一起呢是在大兴区人民法院一审的邱少云的名誉权。那么还有一起呢是在西城法院一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的狼牙山五壮士的名誉权。那么之前还出现过，比如说有人说雷锋的照片是摆拍呀，是后补的呀，等等等等这样的问题哈。像这种英雄先烈的名誉权，民法总则当中出台的这么一条规定，虽然说只是一句话比较笼统，那么您觉得它的意义在于哪里？ 虽然民法总则当中只有这样一个法条的规定，但是它首先第一次以这个一个立法的形式提出了英雄名誉权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而且确定了它的这个保护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个呢是和我们应该是说在立法上填补了一个空白。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说英雄的名誉权和普通人的名誉权它有什么区别呢？主要共性它是一样的啊，作为一个公民的这样的一个人格权利。但是它的区别在哪里呢？因为英雄的名誉权啊，它带有着社会的公益性、公共利益，它代表着一个广泛的社会的认可和我们的一个价值导向。而且呢，英雄名誉权呢，它存在着，如果说一旦发生这个争议的话，它也有这样的特殊性。比如说您提到的这个邱少云的这个案件和我们前面提到的狼牙山五壮士的这个案件，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像这种英雄人物的名誉权，它的原告或者被告，就是说争议双方之间其实它并不存在生活上的交集。正是因为英雄的名誉权 权它带有着这样的一个公共的这样的性质，它和我们普通生活当中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纠纷是不一样的。 嗯， 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英雄或者是先烈他们的名誉权的这个案件发生呢，其实从这个发生的过程去看呢，它一定有一个媒体必不可少，也就是说我们的新闻媒体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传播平台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本身我们英雄它代表着某项，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社会价值，或者说受到了这个广泛的这个认可度，对于大家有一个这样的激励和一个这样的示范的这种先例。 嗯， 那么对于他的名誉发生的这个争议呢，一定是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发酵和传播才会造成这样的影响。这样的名誉权的侵权案件当中呢，这个媒体的参与也是不可缺少的。所以这一类的案件怎么去区别于我们普通公民的这个名誉权的这个案件来对待，这里面可能会提出不少的这个法律问题。比如说英雄人物它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怎么来界定英雄人物的名誉权，那么又会变成一个法律问题。因为咱们一提到英雄可能会想到的就是说大家比较认可的会是那种气吞山河，或者说在这个慷慨激昂，或者说是在这个战争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冲锋陷阵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对，就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狼牙山五壮士啊，邱少云啊，董存瑞啊，黄继光啊，还有我们现代的比如说印象当中就是像赖宁啊， 没错 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人物哈。 但是咱们毕竟现在是生活在和平年代，并不是在炮火纷飞的这样的时代。那么在咱们这个和平年代，如果是超过了咱们公共的一般的道德水平而做出的一个让人可歌可泣的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些人也可以称之为英雄。 嗯， 那么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他做了常人不能做的，比如说他坚守了常人不能坚守的，这种舍己为人啊，或者说帮助他人啊，这些行为，像做了这些行为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在某些方面也是我们的一个道德楷模，也是对于社会的这种公共和公共利益或者是道德的话起到一个这样的示范的作用。那么这些人能不能称之为英雄，其实呢在法律上也是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的。 是因为我们一般理解英雄先烈往往他已经去世了，已经不在了， 没 他的名誉权应该由谁带他去主张？比如说有人在网络之上，在新媒体借助平台发表了一些言论的话，那么谁应该为他来主张他的权利呢？ 是的，我们说到的名誉权呢，更多的是在这个民事法律范畴调整的这个事情当中。那么民事法律范畴呢，更多强调的是私益性，也就是说是公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受到侵害，或者说这样的发生的法律关系。名誉权的这个诉讼主体如何确定呢？那么按照民事诉讼法的确立的一个原则，作为原告来讲，要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人。就像您提到的之前两个案例，邱少云的案件和这个狼牙山五壮士的案件，我们作为原告都是这个英雄的后代，英雄的后人。那么我们在法律上可以认定他作为英雄的后人，他是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的。但是呢，有一些英雄可能年代久远一些，或者说他已经没有后人了。 比如说去世的时候特别的年轻， 没错， 没有结婚，没有子嗣。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 确实是，这也就是我们提到的。咱们民法总则当中有了一条这样的规定。那么具体操作当中的话，怎么确定这些细节的这个法律问题？我们现行的民事诉讼法是要求说，原告要有直接的利害关系。那么对于这种没有后人的话，没有近亲属的话，因为我们法律上的近亲属是配偶、父母、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这些属于近亲属。那么其他的人怎么能认定和我们去世的英雄有直接利害关系人呢？其实关于这一点呢，是一个法律的思考。我认为英雄和普通人的区别在哪里？最大的一点是说他有社会公共的影响力。对于英雄名誉的伤害是影响到了社会公共利益。所以如果从这一点的考虑的话，我觉得可以借鉴或者说完善我们的公益诉讼这一块的法律规定。 但是呢，因为民法总则呢，它只是民法总则嘛， 没错， 它只是就方向性啊来做出一个指引。那具体在实操的过程当中，对于英雄先烈的名誉权应该怎么来保护，如何来界定，还有很多具体的内容哈，值得在比如说通过具体的法条，在民法典今后这个颁布了以后 后哈，能够有更加详细的这样的规定。那最后我想问您一下，您刚才也提到了，那么涉及到英雄先烈的名誉权的案件，往往是有一些媒介的参与的，尤其是在现在网络媒体非常发达的情况之下，似乎人人都可以想说自己随意自己想说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您觉得对于英雄先烈的名誉权，我们大家在发表一些看法的时候，应该如何去把握这个度？ 网络时代每个人手上都有麦克风，那么我们在这个英雄人物的名誉权保护的时候呢，其实有时候要注意一个点，也是说如何区分舆论监督和社会评价或甚至是批评和侵权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可能我们会通过具体的事情或者说具体案件去分别，有些的话我们说宪法也赋予了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所以呢我们如果是公开发表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的话，其实是我们的也是一个公民的法定权利。但是那么你发表的这个言论有没有侵犯他人的权利，那么在对于英雄的这个名誉权来说，是你有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这一点可能在具体的案件当中呢会有一个去评判，那么从主观上面，从客观影响方面，是否造成社会的这个评价降低，以及说你所发表的言论是否经过核实，这个很重要。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辞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从明天的今晚拍案开始，我们将关注的重点转到有关妇女权益保障的内容。三八妇女节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在近期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都为大家安排女性权益保障的案件和一些话题，欢迎大家关注。同时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将收听的是档案。 打竹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有袍带短打核心边，历史兴替要借鉴，做人的道理记心间，醒目一想就开讲，说演评模，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起起伏伏洋洋洒洒，中华上下五千年，评书名家奇欢剧，你方唱罢我争先呢，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